跌周期，点样减轻楼市下跌拖累经济，是备受关注的焦点。经济日报社评， 星岛日报社论，荃湾圣方济中学14名学生上星期在学校升旗礼上被指作出不尊重升旗礼仪式的行为，遭罚停课三天。社论认为，本来是茶杯里的风波，校方处理稍欠妥当，以致事件被上纲上线。今后处理类似的事件，尤其是涉及青春叛逆期学生的时候，应该以柔性手段应对，才能够让学生口服心服。星岛日报社论。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咧，比较挤塞嘅地方就系龙翔道啊。由于龙翔道咧路面有障碍物啦，咁而家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嘅快线封闭，咁影响到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龙盘苑噶。咁重复多次啦，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啦，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封咗快线，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咁揸车朋友赶时间嘅话咧，就唔好行龙翔道去观塘，咁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啊。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盘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而家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去白石台对出。西贡嘅普通道来回方向，近住福民路回旋处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咁另外咧，较早前荃湾嘅城门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西流角路咧封咗路嘅。咁而家封路就已经重开啊。咁另外，葵涌嘅货柜码头南路水管急收咧都系完成咗。咁而家葵涌货柜码头南路去荃湾方向，近住葵涌海关大楼啦，快线解封，咁交通都系回复翻正常。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同埋大埔道径口路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二十大通识。 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对出席二十大的代表人选有严格要求，各个选举单位在选举过程之中都需要把关，对人选层层审核，严格甄别。根据要求，二十大代表应该要具备思想、政治能力、作风、业绩、履职等六个方面条件，另外亦都需要严把政治关、廉洁关以及身份关，要了解人选的政治判断力、领悟力和执行力，而在廉洁上有问题的人是不能够成为代表。 湾区节目内容是什么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 PC， 早晨啊！ 喂，今日咧请咗位朋友嚟啊，就系咧粤港澳大湾区商业联合会嘅香港区啊执行会长啦，周佩琪啦，系 Perky 同我哋倾偈啊 ，Perky 早晨啊！ 大家好啊，早晨！ 哇，你把声都几入咪，会长果然系会长啊， 会长犀利啊！ 系啊，咁但系啊，要问一样嘢啦，咁啊，点样创造价值啦？通常我哋加入商会咁，同埋与此同时就系、是、啊，疫情期间咧点样有咩会棘棘地啊，窒碍咗你哋？如果开翻关啊，又好啲咁样咧，呢啲嘅想法咧，特别喺营商嘅环境嘅底下啦。好啦，等你去分享一下啦。 系啊，好啊，唔该晒好。咁我哋一般咧，其实香港咧都系一个枢纽嚟嘅。咁好多样嘢咧，其实我哋都系靠入口啦，然后咧就转口咧去世界各地嘅香港商家。咁我哋香港其实已经逐呢幾年嚟講咧，其實已經少咗好多廠家噶啦，所以有好多嘅製造業咧，其實都係喺東南亞製造。咁喺呢個疫情期間咧，其實我哋好多嘅商家面對嘅問題咧，就係其實出唔到去，因為好多嘅製造咧，其實個零件啊或者個技術咧都係好精密嘅喺裏邊。咁成個生產線嘅管理咧，好多時候都係靠網上。咁同埋就非常之急啦，因為製造一件產品咁講起上嚟都要過萬。最起碼都咁好多時候其實都係視像咧去溝通去製成呢件成品嘅，咁所以就呢個疫情期間咧就令到個製造嘅風險咧其實就高咗啦，因為如果做嗰個產品做嗰個模具做得唔啱，就要再做個， 係啊， 咁或者係個時間性，因為好多訂單咧香港嘅商家係同海外簽嘅，咁同埋就係而家個變化都好快，因為當製造完件產品出嚟咧，可能咧又有另外一啲因素令到個物流航運延遲， 係依家嗰啲波羅的海江山國指數。夹高啲航运啊，成本啊上升。 但我啱啱留意到一个重点，我觉得个模具真系好难搞。 系模具， 尤其是我哋要净系可以喺网上睇到咧，即系透过视像去睇个模具，喂，真系个偏差好少咧。即系尤其是 OBM 啊 ，ODM 系啊，或者 点样真系晕低。 依家嗰啲车企嗰啲模组啊， 系啊， 哇你车你话手机啊模组都系咁啊， 真系要交俾阿会长讲讲啊， 讲讲啦。即系其实嗱，头先讲到即系制造业啦，或者我哋暂乱咗少个。病，即系你话个成本上有限制，咁我哋回归翻去啊，喺湾区入边有冇啲城市可以 support 得到咧？点样可以串联到令个价值可以显现咧？ 咁其实咧而家大湾区咧，而家中央都非常之支持啦。咁香港政府其实都有好多嘅基金，咁呢个嘅有危咧就有机啦。咁所以好多嘅企业咧，其实喺呢两年咧就冇咁忙啊，即系佢哋留咗喺香港，咁佢哋咧就发展咗好多。多科技化嘅管理，咁亦都攞咗咧政府嘅一啲基金，咁咧但系就及时转型啦，咁又攞咗啲基金，可能做一啲视像系统啊，或者系一啲嘅 ERP， 即系生产流程嘅管理啊，咁去帮佢哋嘅企业升咧，咁啊同埋咧就用少咗人嘅，用少咗人，亦都系有政府嘅帮助之下咧，咁佢哋嘅成本低咗，咁都可以过咗呢个嘅 难关啦，你有啲叫做聊天。机械人啊，嗰啲基本上依家啲企业都有晒噶啦，因为有之前遥佢营商啊一啲嘅项目啦，即系我唔逐啲分去讲啦，系咪先？咁但系我估呢啲都好支持嘅，其实政府方面，即系关于营商方面啦。好啦，咁啊，我又问一下 Perky， 你自己个创业基地，即系除咗香港啦，即系与此同时系咪 mainly 都系喺深圳嘅咯？ 系啊，冇错。咁我哋其实咧仲有个创业基地咧就喺南山嘅喺里边。咁而家政府咧其实推行好多咧创新科技嘅行业，咁其实我哋都带好多年青人上去咧去体会咧当地嘅文化。 喂，你唔带我同意思啊？ 系 觉得我哋年轻啊， 随时都可以啊！ 啊，话我哋老啊，依家40岁都系年轻啊！话你 其实都好适合阿欧你哋啊， 系讲笑啫，讲笑。 我未到40啊， 我都未到，你都未到，你差唔多年纪，系啊，唔好讲年纪，朝头早啊，你讲啲开心嘢。南山区嗰度发展，我话南山都系即系高新金融区嚟噶，喺深圳。 冇錯，咁同埋其實咧，好多年青人咧過到去南山嘅時候都好興奮啊，因為其實佢哋咧就做一啲叫做網紅基地，咁個網紅基地咧都好啱啊，歐你哋啊，咁成個電視台咁有好多唔同嘅場景啦，咁同埋即時嘅直播技術啦，咁其實好多年青人咧都好想自己都可以做一個網紅。 KOL 直播带货啊 ，PC 你可以啊，直播带货啊吓， 我同你一齐做啊，应该 系啊，我哋转个头讲大闸蟹咧，我哋直播。点样拆只大闸蟹出嚟食？唔系呢个讲笑啫，呢、這个讲笑啫。 喂，但系咧，我听闻街道办啊嗰啲咧，都好似好多支援啊俾你哋，同埋好多一啲叫做创业基金啊等等去协助大家，系咪啊？ 冇错，其实咧每一个嘅大湾区里边嘅城市啦，咁其实咧大家都好想吸引多啲年轻人过去大湾区度创业，所以每一个城市咧都有唔同嘅基金。咁所以如果年轻人想过去创业咧，就系一个好机会啦。因为我哋香港又有基金，国内。大湾区又有基金，咁嘅时候咧，咁佢就起步容易咗好多啦。 嗯，好啦，咁我又问下呢啲基金繁唔繁复先？嗱，即系小弟咧，其实咧有间公司咧都有申请下唔同嘅 raise fund 啦，咁样啦。咁但系申请咧都要颇长时间，尤其是疫情啊，有阵时香港咧嘅政府部门咧佢都尽快噶啦。咁但系你知道 pandemic 又冇人上啦，玩咗两年几，我同你哋都未除到口罩影张相，系咪先？但系都已经算快。内地咧，如果要申请呢一类嘅资助或者一啲 funding， 其实系咪要跑好多部门，定系网上搞得掂？个核实或者查察嗰个情况，系咪要用啲时间咧？可唔可以实战啲讲到俾我哋听咧？吓， 其实咧申请基金咧都有攻略嘅。咁个情况系咩咧？通常咧我哋会做一啲叫做roadshow， 因为咧其实好多嘅即系代表嘅参加者啦，其实咧就每个地方都有唔同嘅，因为始终都系公帑嘅关系咧，所以咧都系要有一定嘅流程喺里边嘅。咁所以咧我哋就因为其实好多嘅中小企业咧，其实佢哋冇申请基金嘅经验，咁所以由零到一咧可能会比较觉得辛苦啲。但系如果系申请开有申请基金嘅经验嘅时候，佢已经有初步嘅馅啦，我哋叫内容嘅时候咧，咁其实符合翻嗰个基金嘅一啲嘅规则啦，咁其实就唔困难。不过咧，国内嘅基金就有啲得意嘅地方嘅，咁得意嘅地方系咩咧？就系、是、你未有国内 BR 嘅时候咧，可能未必申请到嘅。 哦 okay，即係要首先要喺內地嘅公司註冊處咁樣整翻個 BR， 即係公司認證先咁樣係。 係啦， 因為嗰一樣嘢係你喺香港有 BR， 唔代表你喺大陸有 BR， 即係嗰個對接就要用啲流程。 所以我就翻去啦，啱啱講到創業呢個位置，但係亦都呼籲大家一路講緊，喂，可以大家不妨去試下啲基金。 係， 去到呢一度嘅時候，我又會問下會長，其實第一步會係點樣咧？即係我哋同孵化器之間嘅對接，其實應該係點樣先可以行出大家嘅第一步咧？ 咁所以其實咧，好多政府嘅部門咧，都同我哋商會咧，就有好多嘅交流同埋研討嘅。咁我哋都會反映俾唔同嘅政府部門聽咧。咁香港嘅年青人或者香港嘅中小企，佢哋遇到咩困難？咁所以咧政府佢哋嘅 support 我哋係咩咧？就係提供免費嘅孵化基地俾我哋香港嘅中小企去使用。咁大家咧就有個地址可以咧去申請國內嘅商業執照啦，喺裏邊。 原來咁樣，即係好似 co-working space 咁樣。 冇錯，exactly 就係。 即係香港嘅 co-working space， 但我唔知道中文點樣講噶呢個字。 我有一個問題啦，我而家今日係做一個問題。 你好有興趣喎，呢位會員係咪啊？請講，請講。 嗱，因為咁嘅，我以前其實都有一段時間喺國內工作啦。咁其中咧，其實我哋申請嘅叫做公章啦，其實嗰個叫做個公章咧，以前要開一個銀行户口同埋開個公章嘅時候咧。全民系要放低100万喺度做一个保证金嘅。 哇，你讲笑咋？ 以前系嘅， 100万。 所以我而家就问 人民币定港币啊？ 人民币。 虽然人民币呢排贬值咗少少， 所以呢个问题就 都好贵。 现在有冇呢一个情况出现呢？ 呢个系一个技术性嘅问题。 系啦。 咁呢个咧，其实咧每一个省市咧，佢哋都有唔同嘅规矩。系。咁但系咧，如果系话容易入门嘅方法嘅攻略系咩咧？其实香港咧，我哋系有两间银行咧系可以开到工商嘅国内。户口嘅喺里边，咁所以 都系中资背景噶啦， 俾 少少 tips 大家大就唔使问我喂边间啊咁样，你自己揾啦上网，即系我哋都系一个资讯提供者，但系唔系全面话晒俾你听，手把手咁教你做噶嘛，大佬。 咁同埋咧就可以喺香港开定咗户口先，咁你已经系可以有户口可以去做生意啦，咁可以收到钱啦，咁然后咧我哋就你就再翻去登记翻个地址，然后喺嗰个省市里边咧就开翻个商业登记。 有少少。混乱咗啦，因为系开咗户口先，所以我要再问人开户口之前嗰个 step 啦，系应该开咗公章，跟住应该系开咗公章先， 喺香港都可以， 同埋喺香港开咗个商业登记先， 冇错啦， 咁两边都做咗啦，就可以喺香港呢度。 开嗰个银行户口啦。 系啊，哇！睇嚟每一样嘢咧都要厘清。咁当然啦，即系你话，即系可能商会都会有一定嘅支援啦。因为头先 Perky 都即系同我哋娓娓道来，佢讲咗好多啦。嗱，头先都讲咧话，喂，疫情都窒碍咗大家可能翻到内地嗰度工作啊咁样。咁我问下 Perky 啊，你自己会入边啲会员，其实依家今次咁样面对最大嘅难度系乜嘢咧？即系对接唔到，定还是其实嗰啲难度咧就反而用科技迎刃而解咗？譬如开会都用咗一啲视像嘅方法去开啦，咁支付系统嘅搭建啦，咁样即系譬如可能微信支付可能已经可以收款付款，或者可能直情喺内地搞埋招聘会都仲得咁样，即系实际个情况系点咧吓？ 其实呢两年里边咧，其实真系有好多唔同新嘅状况或者问题出现嘅。咁我哋有好多朋友啦，咁其实因为好而家个成个世界都面对同一样嘅问题喺里边，咁所以咧个零售業是比較疲弱的在裏面，所以是息息相關了每一環在裏面。我有很多朋友其實就是用不到，即是他工廠裏面裁減人手啦，因為是沒有那麼多的做貨能力啦，即是沒有那麼多訂單啦。另外一個問題呢，就是工人在個工廠裏面呢，可能他三年都沒有回過老家了，所以有一段時間呢他們就不行了，我們 或者很倦怠啊，其實即如果用马圈嚟计咧，即系譬如阿莫雷拉，我估你都知啦。就算你哋唔跑嘛，莫雷拉思乡啊，都翻咗巴西啦。系啊，几个月都唔翻嚟香港啊。系啊，真噶，真事 啊。 因为真系会 miss 家乡啊。呢同旧事，即系冇疫情底下系有啲唔同咧。系啊，咁所以我都明白有啲民工咁样，喂，旧时都话春运。你可以即係國家鼓勵話你咪買嗰啲飛機票，買啲貨車票。你而家真係搞咗幾年都冇得喎。我就算托住嚿錢再賺幾多，我一路留喺深圳。喂，我想去翻翻河北，得唔得啊，老闆？即係咁，但老闆又留意到人手。喂，你走咗可能唔得掂喎，咁样咁点搞咧？呢啲都系问题系嘛？ 系啊，其实就呢两年都好得意，咁啊出现咗好多咧，就其实系一个中国人嘅文化，咁就系诚信的考验呢样嘢系，因为个 你走咗会翻翻嚟啊？ 呢个第一啦，第二样嘢咧就系好多嘅管理层咧升职啦，我唔喺度嘅时候你就等于老板噶啦，咁你就帮我处理埋咧啲会计啦、报税啦，咁好多法规上面嘅嘢咧，咁都管理层即系可能啊，厂长或者总经理就要负责埋啦。 我即刻突然间谂起一个问题，咁法团代表系都系香港人做得翻啦，定系其实都系 要 搵外 地 嘅人， 都要搵过来，系啦，都搵过来。 咁呢个都喺个对接嗰度要，可能一啲商会或者一啲内地嘅机构咧。去支援得到喎，因為你冒冒然咁樣揾，嗱講真，即係全世界都有騙子㗎啦，香港都有㗎，係咪先？外國都有㗎，咁點樣可以對接到一個靠譜嘅一個即係叫做 法團代表啦？ 哇，呢、這個緊要，這個、你諗下嗰個玩下唔玩，或者玩玩下加你人工，唔係即係你佢話唔得，你俾多啲錢先玩。 佢控制嘅嘢都好多㗎嘛， 冇錯冇錯，成間公司嘅運作啦，生產都係佢負責。 喂 ，PC 你咁熟咧，你搞到阿會長都即係將啲頭。啲問題都湧現翻出嚟，即係過往係咪呢一兩年都 solve 好多呢啲 problem 啊？其實要或者做好多諮詢啊，要。 其實係啊，其實呢兩年我哋做得最多咧，就好似做一個嘅 consult， 即係 consult 啦。咁其實唔同老闆嘅都有唔同嘅問題，最主要就係其實係嗰個心態，心態大家可能啲老闆都未試過，三年裏邊都未離開過香港喺裏邊，咁所以有好多唔同嘅情況出現啦，或者個變化啦。咁其實我哋就做好多一啲嘅研討會，令到香港嘅老闆就係有翻信心，有個對未來嘅前景有希望嘅。 咁啊，即係對Perky 咧都幾多嘢傾啊嚇。咁我發現可以同佢講下，即係下一節咧。 我仲有好多問題。 我知，有機會啊，即係Perky 都可以即係上多啲上嚟我哋節目啦。咁不如下一節咧，我留低Perky 都耐少少啊。 好啊。 咁等佢可以同我哋講下啲深圳南山區嘅生活嘢，食買玩都得啩。 我真係好想知道三年里面食买玩方面有冇咩转变。 係啦，有冇啲咩转变啦。咁啊嗱，不如咁转个头呢，湾区生活一小时啊，转个头呢再请粤港澳大湾区啦商业联合会嘅香港区執行会长周佩琪同我哋讲更多。唔该 ,Perky,thank you。 好，唔该晒。 Thank you。 出一根手指可以跳舞，长得高，生得矮都闪一餐，烫是好。 疯疯癫癫张开口喷气泡 ，oversize underpriced， 通通不要狂躁。I'd rather aim high， don't wanna lay low， 闪烁眼神配合啤酒几好，进入光荣道路下，全体靠自豪代替煎熬。如果有乐园轮流报道，从头怎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地缘政治不单止影响香港，亦影响全球，形容在地缘政治下有危亦有机，不少商家会思考怎样分散风险。香港作为资金进出有保障和自由，亦有国际级专业服务和监管的地方，相信对商家有吸引力。许正宇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俄罗斯政府或企业被制裁，会否担心如果相关企业来港投资，令香港亦面临被制裁风险。许正宇说，香港是依法办事的地方，强调随着国际市场变化，决定怎样定位和用好金融优势，风险无处不在，但要在风险处理上做得平稳。香港金融科技周月底举行，而新加坡亦会举行金融科技节。许正宇话，同新加坡不同的地方是香港有国家支持，又话香港不怕竞争，不只是怕自己不争气。他估计香港金融科技周会有20,000名参加者。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预期，本港新冠確診個案會再上少少。他舉例新加坡的 BA.4 和5傳播之後期時，確診個案增加，近日達過萬宗。對於輸入個案出現新的變異病毒株 BQ.1.1， 許樹昌說 BQ.1.1 是 BA.5 的分支，繁殖速度快，若果成主流，確診數字相信會增加。他指出，本港大約80%人口已經接種三劑新冠疫苗，三針人士即使感染都是輕症多、重症少，相信醫療系統能夠承受到，認為不用太擔心。許樹昌相信商界疫苗最快明年1月才到港，呼籲市民不要等第二代疫苗。他預料短期仍有需要繼續接種新冠疫苗，希望變種越變越溫和，當病毒變種至類似感冒時，或可不用打針。英國首相卓惠斯撤換財相，由前外相侯俊偉接替關浩庭擔任這個職務。卓惠斯在記者會說，採取了果斷行動以實現經濟穩定，相信可以渡過這場風險。他又宣布維持上屆政府提高企業稅的計劃。蔡維斯承認減稅計劃超出市場預期，他需要立即採取行動安撫市場，希望實現一個低稅收、高工資、高增長的經濟。接任財商家侯俊偉將在本月底公布中期財政計劃。關浩庭在社交網站上載呈交蔡維斯的辭職信，說願意按對方要求離任，成為1970年以來任職時間最短的財相。他認為政府必須緊守財政紀律，向前推進。俄羅斯總統普京說，目前沒有需要與美國總統拜登會面。普京在哈薩克首都阿斯塔納的記者會上被問到會否趁著11月出席20國集團峰會期間與拜登會面，他說應該問拜登是否準備與他會談，他看不到會面的需要。普京說他是否出席在印尼舉行的峰會還未決定。普京又說，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談判大門打開，如果幾乎準備好，需要有人從中調解。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下周初至中期风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二和星期三天气较凉，气温下降至20度或以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继续同你讲龙翔道啊。咁由于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啦，快线路面有障碍物，咁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就是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路面有障碍物，封咗快线，咁而家车龙排到去龙盘苑呀。咁揸车朋友赶时间嘅话呢，就唔好行呢一段嘅龙翔道去观塘，咁因为受障碍物影响，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翔苑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康湖居对出。西贡的普通道来回方向近住万年街一段都是车多，特别是普通道去清水湾道方向就有车龙排到去美裕街对出。葵涌的大连排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大连排道去葵芳港铁站方向近住葵荣路的唯一行车线就封闭，一带都是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同埋大埔道径口路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由一个举动，点样睇到当时中国领导阶层对外交嘅重视呢？ 无论系大国细国，我哋都要以诚相待，信守约定。 其实只系一次例行见面，唔算得乜嘢啊！ 记住，外交无小事啊！ 国剧周末影院《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嘟一嘟，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 我是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2023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悠卡。你而家用紧嘅八达通，将来用唔到2蚊搭车优惠噶。1952年出生的香港居民，记得在10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悠卡。详情请睇乐悠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150是智商定是高度？ 170是重量定是长度？ 不如听下佢哋点讲啦。 150同埋170系咪讲紧你啲三高数字啊？咁你快啲睇医生咯。 150定170？谂起我心目中嘅男神，我梗系每分钟个心跳到170下啦。 逢星期六下昼3至5，香港电台第二台。 150遇上170，嗌极都嗌唔停。 其实你明唔明啊？ 因进行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童年朋友之窗插在我身上，爹爹惊住我破坏。 想玩枪，机会来了，尹光前辈。 电视节目《老中青当自强》，主持人老友记尹光，人到中年邓兆尊，同长期只得80磅的80后郭汉柱，今集几代同堂挑战室内射击，誓要用枪虚自强。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啦，繼續灣區生活一小時啊 ，PC， 我哋又繼續請嚟咧，粵港澳大灣區啊商業聯合會嘅香港區執行會長周佩琪啊，同我哋傾偈嘅 ，Perky 早晨啊， 會長早晨。 喂，頭先講咁多啦，即係你話講咗一啲規矩啦、規條啦，點樣去有嗰啲公章啊嗰啲，我都聽到一嚿雲咁樣啊。不過咧，都即係依家香港政府啦，其實都support 啲後生仔，即係可能喺灣區嗰度打出一片天啦。嗱，我又再問多少少，即係你會員入邊即其实是不是做啲生意联网都好广噶？譬如有啲又做 I T， 有啲又科网，有啲做 FinTech， 有啲又做拍嘢咁样，大抵是怎样的啦？ 其實咧，我哋而家嘅香港裏邊咧，其實有香港人好有創意嘅喺裏邊，亦都好容易咧就揾到啲市場空間喺上邊。咁所以而家我哋香港嘅商會裏邊會員咧，其實都好多元化嘅。咁有做石墨烯嘅啦。咁我琴日就 做咩話 ？Sorry， 石墨烯， 石墨烯啊， 係啦， 係一種咩嚟㗎？係 一種發熱嘅發熱功能。 你有冇食嗰個火鍋啊？ 有 即一人火鍋， 有我知，即依家好興嗰啲酸辣麵啊、酸辣粉嗰啲， 即刻翻熱嗰啲嘛。 係 佢裡面係有一包嘢噶嘛。 係佢拉開咗嗰包嘢就會有 heat 噶啦。 係啦，就係嗰個啦。 哦，叫石墨烯啊。 係啦，冇 錯。即活到老學到老啊！我真係唔知嗰嚿嘢叫咩名啊嚇。 係啊，同埋好多嘅功能可以應用嘅。咁其實原本我哋呢個會友咧，咁佢係一個廠家啦。咁其實佢就係接一啲嘅海外歐美嘅訂單啦。咁佢呢幾年都留咗喺香港。咁咧我哋就又有另一個會友咧，係做咖啡嘅，咁佢係一個香供應俾 B to B 嘅， 係啦 B to B 啦。 我幾驚話，喂，如果即係喺大陸開咖啡店咧，個競爭都幾高嗱。我知道內地嘅需求咧，對咖啡 其實 好大，但係咧佢嘅競爭亦都真係好大嗱，因為佢又真係有連鎖，即係美國開過嚟嗰啲啦，北美開過嚟嗰啲，有啲牌子咧，我細個喺加拿大飲嗰啲咧。大陸有得飲咧，香港都冇得飲嘅。 你知唔知通常玩完咖啡跟住會到咩？ 玩茶 啊 嘛，玩茶文化咧， 成個循環係 呢個 係 一個追逐啊。跟住茶文化去翻咩啊？酒文化 係啊， 又係咁樣 round to round 啊。中國人都中意飲嘢，不過即係做 B to B 可能真係有機會有得做，特別喺南美方面啊，即係去埃塞俄比亞嗰啲咖啡豆啊嗰啲。簡直是食品黃金嚟噶嘛，被譽為係咪啊？ 係啊，同埋好多得意嘢咯。咁其實我哋琴日就去咗即係大家去開下會啊，咁大家交流一下而家個公司嘅方向發展啦。咁石墨烯嗰個會友咧就講我哋 R&D 緊咧一隻杯，咁咧就係咧日後我哋出去或者喺架車度嘅時候咧都可以飲到熱咖啡啦。 哇！ 咁就用 USB 上電。 哇！這個好勁喎，你最中意喎呢啲嘢， 同埋係可以循環咯。你嗰個做法咪就係、是，即係因為石墨係基本上只有用一次嘛，即係用完之後就即棄嘅嘢。 係， 你而家講緊嗰個係講緊係點樣去做到循環 keep 住再用嘅嘢嘛？ 係啦， 咁呢個有趣喎、 咁就加熱，咁其實大約咧，如果用車嘅 USB 出咧，咁其實有三個字度15分鐘，就個水温咧可以上到去90度。 Full power 12喎， 差唔多啦。嗱，你而家換咗。个新电车啱噶啦， 未下个礼拜先到。 成架电车，成架都行电啊嘛，系咪先？咁啊几好，系咪啊？ 系 可以试试谂下呢个，喂，几会唔会有机会量产咧？不过嗱，有呢个咁嘅技术啦，咁你喺内地咧都要真系攞翻个认证。你唔攞认证咧，个技术咧，我好好听嘅，个技术就会转移噶啦。唔好講抄襲， 但 係 我都講 就會轉 嗰個認證，因為尤其是而家講緊嗰啲商標註冊啊，甚至品所有嘅 product 嘅註冊咧，國內係一條線啦，香港係一條線啦，歐美係一條歐洲係一條線啦，美洲係一條線啦，所以如果要做成個product 嘅註冊嘅話咧。 係要做足咁多個嘅。如果唔係咧，做了一個咧，我即係變咗有人咧就可以去選擇幫你去註冊咗第二個。 嗯、啊，呢、這個都係要怪流氓，如果咪俾人搶咗一個註冊商標咧， 冇錯， 都幾麻煩。嗱，除咗石墨烯，仲有啲乜嘢得意嘢咧？ 其實都好、多唔同類型嘅。咁、除咗石墨烯之外咧，咁其實香港仲有一樣好強嘅優勢嘅，咁、就係咧IP，、即係 IP 就係我哋嘅公仔啦。咁啊有其實咧國內嘅二線城市啊，或者國內嘅城市咧，其實咧，但佢哋好中意。跟即係模仿或者係想進入我哋香港嘅 lifestyle 喺裏邊，咁、所以喺唔同嘅領域上面咧，佢哋都想接觸多啲香港嘅文化，即係譬如係我哋嘅老夫子啊，咁、或者啲電影文化或者啲文創文化，咁所以好多時候咧，而家我哋好多香港嘅品牌就會轉移發展大灣區，將我哋嘅品牌帶過去，或者咧就係而家越嚟越多得意啊！頭先好似 PC 咁講啊，我哋香港嘅餐廳啊，如果喺想國內大灣區都食到嘅時候，其實都未必需要開間餐廳、可以做唔同嘅 franchise 成品啦、或者係整唔同嘅產品出嚟啦，個係保留翻嗰個味道。 哦， 亦都咧，國內人對我哋香港嘅品牌係有信心的。 幾、有趣喎、 所以香港終於有自己嘅手信啦。 係啊，真係有啊！因為我見之前咧，頭先你講，譬如講多一次，譬如老夫子咁樣一個，即係我哋由細睇到大一個漫畫書咁樣咧，其實都有啲月餅啊，都出緊唔同 product， 可能即係暢銷全球啊，唔止灣區啊咁樣。呢都關係嘅，睇一條物聯網點樣去演繹啦。因為個物聯網即係可能係內地生產落嚟吸引，跟住上翻去整下，跟住銷售嗰、那個，即係變咗依家今次已經有個物聯網、那個通透度都好高啊。其實 加上我都見到越嚟越多香港嘅啲產品咧，變咗係一啲啱啱講啦手信啊嘛，即係噹噹糖啊等等，即係完全係一啲香港地道嘅食物咧，點樣引？引出去啦， 咁啊讲到食咧，就去到下一个 topic 噶啦。不过咧，讲食之前咧，不如我哋听首歌啊，俾大家咧，即系饱下耳福先，转个头咧，先饱个口福啊吓，转个头再同会长咧讲下，喂，你住宅呢南山区有冇啲好嘢食啊？咁样，即系近排大闸蟹季节啦，我原先有 plan 咗同 PC 咧倾下大闸蟹经嘅，咁样唔知会长有冇兴趣？好，听完歌翻嚟，转个头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咧，再讲多啲啦。 过度数年，时间似深海，早把感觉吞噬，融化了悲哀。浪汹汹涌过来，疼痛已给冲开，却尚有能言的吐息间记载。午夜太黑，太静悄，还是想起你，无非当天演过一场戏，那些片段太优美，无力叫海水倒流，他一早远走，常会空想那时，胆敢开过口，那夕照，那低温，马路旁衣衫口，漫谈里全是借口。前一转头，松开几对手，独个兜几里路，依托了伤口，抹掉污垢，遗憾永远比得到好，从来完美亦并非拥有。天色照样放晴，难免有阴影，勾起心。泪一抹，情绪似风气，历经颠簸旅程，大概已经清醒。往日最难明的，有一种算永。故事尾声，你共我人浪中失散，曾经双双紧靠的时间。也可照亮我的每一晚，无力叫海水倒流，他一早远走，常会空想那时，胆敢开过口，那夕照，那低温，马路旁衣衫口，漫谈里全是借口，迎着变迁一转头，松开几 头来过亦未必永久，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 ，PC， 南山區啊， 南山區食乜嘢咧？ 嗱，南山區我都熟嘅，因為咧佢有個歡樂海岸啊，係嘛？ 冇錯，冇錯，冇錯，冇錯。 一講要講到位噶嘛，我哋唔好講邊際啊，係咪先？兩三年都冇翻去啦，唔講個歡樂海岸講咩？即係佢除咗嗰個商圈真係做得好好嘅，即係除咗歡樂海岸嗰度有幾個商城連接住咧，其實佢往隔離咧仲有唔同嘅一啲園區可以俾你參觀，同埋我最記得嗰度有隻船咧。那個船都好霹靂㗎喎，即係好似我哋好似睇緊 exhibition 咁樣啦。我唔知關於 Perky 你自己睇法係點呢？關於南山區下。 而家呢其實呢兩年呢南山區呢都做咗好多唔同嘅大變化喺裏面。咁其實而家呢南山區呢好旺啊，即係其實呢有好多海外人士啦，即係外國人啦都進駐咗喺呢一個地方裏面。 生活啊買樓啊，因為我知道南山區呢應該係深圳嚟講呢樓價最高嘅地方嚟㗎。接近，即系唔系数一咧，都数二啦；唔系数二都数三噶啦。 冇错，咁其实有好多我哋香港咧，以前咧好兴旺、好蓬勃嘅文化咧，都带咗过去深圳。 譬如乜嘢啊？ 譬如咧就系我哋嘅 Happy Hour 啦。咁啊，而家南山区做得成功过我哋啦，即系好多 outside 嘅 area 啦，好 chill 啦，咁可以有啲户外嘅地方啦。咁同埋就系服务水平咧系上升咗好多嘅喺里边。其实而家好多嘅服务员啦，好多嘅侍应啦，个英文都非常之好喺里边，咁同埋就系成个生活嘅品味，即系好多海外嘅品牌已经进驻咗过去，咁所以好多香港人咧都过咗去嗰度生活啦。咁同埋一啲嘅教育水平，即系国际学校里边啦。咁以前我哋好多嘅会有好多嘅商家都可能咧系日日咧揸翻架车翻落嚟香港嘅。咁但系而家呢个疫情期间咧，之前就要隔离啦。咁不如我哋举家就搬上去啦。 因为横掂都系考 IB 系咪啊？或者阿女都是考国际试的，咁样咁在哪里读都差不多啦，即是意思是这样。 没错。咁同埋就是那个即是挂住屋企人咁嘅情况呢，而家就是好多老婆啦，咁啲仔女啦都过咗去。 好多老婆得一个嘅啫，老婆得一个嘅啫。 都返上去。 好多屋企人。 係啦。 咁呢啲我叻啲啦，经商嗰啲你叻啲。呢啲位我守得好紧嘅，係咪先 ?PC 啱唔啱啊？ 冇错。 啱冇错。 非常同意你嘅睇法。 系啊，咁样咯，咁啊呢个都系，喂，你自己食嘢咧，你最中意食咩啊？如果喺大陆咁多嘢食吓， 系啊，其实大陆里边咧，真系好多创新嘅产品，系啊，香港咧都未见到过嘅，咁同埋好似 你嗰啲抹茶都系嗰度传落嚟啦， 系啦，即系好有变化噶，即系抹茶就最犀利啦，即系其实中国嘅茶文化可以加西茶嘅元素， 水果又 系啦，加水果又得，然后加个奶盖又好得， 系啦，加面包又得， 系啦， 咗话面包。先是最賺錢 啦，係啦，咁仲反而係好多香港嘅品牌其實係學翻過來。咁而我自己最中意食咩咧，就係食嗰啲潮州牛肉啊， 哦、 潮州嘅， 哇，嗰啲勁啊， 温體牛， 嗰啲温體牛咧晨早食嘅，一係半夜食嘅， 係啊，不得。 你係咪半夜開架車去食啊？ 唔係，我就晨早嘅。 你係晨早，一係半夜，哇，呢個真係 超多人。 香港就未必有呢啲嘢啦，咁啊，即係哇， 益起咗我哋通翻关食嘢嘅一个文化。我记得咧都有翻去内地咧食大闸蟹嘅，因为依家蟹贵啊嘛。P C 我估你都系好中意食蟹啦。有冇试过翻内地食蟹？因为相对价钱平啲嘅，其实。 我就咁嘅，我就唔喺湾区食嘅，系啦。因为咧，我其实乡下咧就已经系一个大闸蟹嘅地方，咁所以咧，其实我觉得。又可以題外話講下啦，因為咧我哋平時講咧最出名係嗰啲陽澄湖啊等等，誒、原來咧 係咪都有大閘蟹？ 陽澄湖嘅蟹苗喺邊度過去嘅咧？ 喺邊度咧？ 原來就喺崇明湖過去嘅。 哦，即係崇明湖，即係認祖歸宗先係誒個原生地。 所以咧，其實我去食大閘蟹咧，係翻崇明湖食大閘蟹嘅。 哦 是真的好不一样的。 点样不一样你讲多少少先。除了地名地方不一样。 你真的你见不到白色的肉的。 是。 是去到 高 度。 高 全 唇 高。 全唇高。哇唇高。全唇高。全唇高。哇。 是但不大隻高。讲的是可能三四两度即是四两度呢、已经讲成隻都是。 好肥美的啦。 哇不得了。 在香港 咧，咁崇明湖喺边度嚟嘅？ 崇明湖系喺上海啊， 哦、上海 崇明岛，崇明岛。 哦，即系要唔系喺崇明岛入边崇明湖先系最平嘅。 你去崇明岛食，应该都已经冇问题噶 啦。组团 啦， 系 啊， 又学到新嘢啦，今日上嚟交流，认识到崇明湖， 上去交流下，系啊，要组团上去交流下。 依家其实世界各地咧都攞咗啲蟹种去嗰度玩嘅，即系依家譬如话。荷蘭有大閘蟹，北海道有大閘蟹咁樣。不過我自己都係即係年紀大啦，即係都係啦，即係我哋啲政府電台都係，唉大閘蟹唔好食得太多，如果唔係到時咧就係 ICU 啦。唔係我見到係 ICU， 但 係 我 係適可而止，每樣嘢都啊。 我印象中大閘蟹咧，即係食大閘蟹有好多禁忌喎，其實 係 我都係交俾阿歐講下先。 專家啦，大閘 蟹。咁你食蟹唔好，首先唔好配啤酒啦，呢個人所共知，量上加量中醫的角度不好，同埋食完咧最好飲翻姜茶啊，食下啲姜糖水啊嗰啲啦，即係解一下啦。嗱呢啲咧專業嘅醫生去解。嗱如果你問咗你專業嘅醫生，你唔適合食大閘蟹咧，就唔好食啦咁樣。咁呢啲都係考量之列嚟嘅。咁啊，我又未開蟹季嘅 ，PC 你開咗未？ 開咗啦。 你開咗咧？係 啊。 得唔得？有冇失望啊？ 可以再好啲啦。 等你下个礼拜翻嚟话再好啲咧，咁我哋同阿会长啊，大家几个一齐食下大闸蟹 啊， 开心啊！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啊，多谢会长啦，Perky 啦，多谢 PC 啦，多谢咧听众去听啦，咁祝大家有个美好嘅周末啊！下个礼拜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唔该晒， 唔该。 唔该。 受意长期迁就，你想我放开手走，默默承受，亦从未开口，再忍受渐觉烦忧。愉快后够不清怎结尾，内疚后悔呢刻想见你，乐意被捉摸，心里没余地逃避。每一次也认定是我错，有冇？就变咗死蠢，我想试下日日被放纵，我谂过太寂寞又太冻，从来都不懂，太冲动变咗心痛。我食嘅菜单，你话太口淡，简单嘅晚餐会令你想喊，我只想专注，你怪我特殊，有再多好处都比你放。心愿是要就你分不清对错，愿你未有想过抛弃我，为你在天天奔波，用名字承诺。每一次也认定是我错，有没有想过我还是未变过你太多标准，我接受变了死蠢，我想试日被放纵，无谂过太寂寞又太冻，从来都不懂，太冲动变。